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57集，一样的死法。展昭和白玉堂别过淳华，进入了龙图阁。此时公孙已经蹲在尸体旁验尸了，小四子提着个小药箱在一旁站着，赵普就站在小四子身后皱眉看着地上的尸体，包大人站在书桌旁翻看着桌上凌乱的卷宗。展昭和白玉堂走了过去， 摔死的。 公孙话出口，众人都皱眉。公孙扶着尸体的头部让众人看后脑， 他这里磕到了硬物。 公孙边说边指了指桌角，众人顺着公孙手指的方向，只见桌角有一点血迹。小四子十分同情这老夫子，摇了摇头， 是不是熬夜太累了，所以走路不小心滑倒了。 展昭盯着尸体看了一会儿，凑到白玉堂身边， 觉不觉得巧了一点？ 嗯，等于和他孙子一样的死法。 什么？一样的死法？ 公孙耳朵尖，听到了就问。一旁的包大人大致讲述了一下黄大人孙儿意外死亡的事情。 本府也是昨天才听说的。 好可怜哦。 不觉得很奇怪吗？ 小梁子抱着胳膊在一旁，仰着脸问。众人都看他，小梁子围着桌子转了个圈儿。 这后脑勺磕到桌角，那得背对着桌子摔得下去才行吧？站得离桌子还不能太近，这个要撞到其实是高难度啊，更何况还撞到了一个地方呢。 其实小梁子说的很有道理，公孙显然也有疑问。 黄夫子倒下的方向不太对，磕到头没理由就这么平躺着，人应该是软的嘛，斜着躺更合理。可这尸体的状态感觉像是一根棍子倒下来，撞倒后滚到了一旁，而且地上血迹也好少， 的确是不太自然呢。 这时子颖将一叠卷子给包大人， 大人都在这里了。 包大人拿过来翻看着卷子，似乎有些不解，这些卷宗刚才都是散乱的落在房间里，包大人让影卫们帮忙都捡起来。 怎么了大人？ 都是试卷。 春氏的尸体不是还没定下来吗？ 对啊，这是初稿，本来准备今天下午定下来之后给皇上过目，按理来说只有三份手写稿才对。 可是这里只有几十张的样子呀。 都是不同的人的笔迹。 白玉堂翻看了一下，公孙从乱糟糟的卷子里挑出了三张一样笔迹的给包大人看。 这三份是我们之前讨论的时候用的初稿，其他的都没有见过，笔迹也潦草，不认识是谁的。 大人，会不会是有人偷偷抄写了准备卖的？ 泄题了吗？ 按照数量来说，可能是拿到题目之后匆忙手写的，很多人一起写。这是准备拿去卖？ 春试就在眼前，这次春试这么重要，成绩优秀者可以直接参加殿试，绝对是大好的机会。该不会是有人泄了题目被黄大人发现了，然后招来了杀身之祸？ 那除了大人和黄夫子，还有几个人能拿到题目？ 总共就这么几个人而已。 包大人列举了一下一起探讨题目的老夫子们，众人都觉得不太可能，每次考试出题的基本就这几个老古董，这些无论是不是当官的，都是名扬天下的大文豪老学士，是金钱如粪土的书呆子，谁都不可能会泄题去卖钱。 外来的人做的手脚。 包大人在一边怎么都想不通，展昭又去查看了一下门窗， 没有破门破窗而入的痕迹。 众人正皱眉，小四子突然伸手拽了拽赵普的衣摆，指着桌子腿附近的地面。 九九你看呀。 赵普低头眯着眼睛看，桌子旁边没什么东西，于是有些不解地看小四子。 看呀， 小四子继续指着地面，展昭凑过去蹲下，立刻明白了过来。他们都比小四子高了太多，所以都没看到，原来桌子腿旁边掉了一根细细的银色的几乎透明的丝线，大人站着根本看不到，蹲下从小四子的位置看才能勉强看清楚。展昭把那根细细的丝线捡了起来，放到桌上。 又是这种蜘蛛丝一样的细线。 白玉堂觉得无语，这黄夫子的死莫不是也跟那装神弄鬼的蜘蛛精有关系？ 这人什么毛病啊，一会儿出现在皇宫，一会儿是开封府，一会儿又来龙图阁。 一切都疑团重重，众人始终很在意今早出现在开封府的黄夫子的鬼魂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正这时，外边多罗跑了进来，在门口对赵普比了个手势，示意来了。 这么快到了？ 众人都知道，大概是赵普的达旦已经进开封城了。 王爷，这里交给本府就行。 赵普点头，伸手抱起小四子。 小四子，去不去接达旦？ 好哦。 小梁子也往外跑，赵普抱着小四子看公孙，公孙示意自己还要在这里处理案子，不过还不忘嘱咐赵普，让他跟小四子都小心些。赵普点头，抱着小四子往外跑，影卫们分成两半，一半跟赵普去，一半留下给公孙打下手。展昭和白玉堂在一旁瞧着赵普和公孙两人，感觉貌似有点不同。众人把黄夫子的尸体运送回了开封府。此时开封的大街上热闹非凡，大队人马已经到了城外了，浩浩荡荡的迎接队伍和看热闹的人群将街道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而跟外边的热闹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开封府的五座房间里，此时气氛阴森凝重。公孙站在尸体旁边，眼前是黄夫子的尸体，外头影卫们抬进来了另一具尸体。随着尸体被抬进来，众人都皱眉，一股腐烂的尸臭让人生厌。这是黄夫子那位入土刚到一个月的孙儿黄叔夜的尸体，公孙刚刚让影卫们挖出来的。影卫们也有些困惑，公孙似乎一直在叫他们挖尸体。公孙用沾了药水的帕子捂住口鼻，掀开盖着黄叔夜尸体的白布。展昭看了一眼就皱眉，黄叔夜的尸体腐烂的厉害，大好年华就这么死了，让人有些不忍看。而这会儿最难熬的还是门口的白玉堂。五爷一直都是拒绝进五座房的，这回自然也不例外。更有趣的是妖妖也来了，好奇地站在白玉堂身边探头往里看。估计他也不喜欢这种死人的味道，脸上嫌弃的表情和白玉堂颇相似。 展昭，帮个忙，能不能把尸体的头部切开？ 说着，公孙比划了一下，示意从额头正中间开始横着切。展昭嘴角抽了抽，将巨阙藏到身后。公孙无奈，拿了自己验尸的小刀给展昭。展昭瞄了一眼，接过小刀，瞧着公孙，内心明显在斗争着。公孙眯着眼睛瞧着展昭，表示强烈要求、请求以及恳求。两人对视了一会儿，展昭终于妥协了，手里刀转了转，随后手起刀落。白玉堂在门口一皱眉，下意识去按自己的胃。养猫很费粮食，但是猫能折腾，他自己倒是能少吃几顿。展昭将小刀放下，公孙取下了黄夫子被完整切下的半个头。白玉堂觉得视觉冲击有些严重，望天。一旁妖妖睁大了眼睛，大脑袋靠在白玉堂肩膀上，似乎也很震惊。 怎么会这样？ 这时展昭的声音传了出来，白玉堂往房间里望，就见展昭看着公孙手里的半个头颅，一脸的困惑。白玉堂虽然不想进去看，但还是很好奇。 怎么了？ 尸体的脑子怪怪的，感觉跟冻豆腐差不多。 展昭一句话，白玉堂瞬间觉得永远无法直视冻豆腐这样东西了，摇摇歪着头，还好他不知道冻豆腐是什么。 脑袋被冻坏掉了，我就是为什么尸体会这种姿势躺着，而且受伤的地方也那么奇怪。他根本不是自然摔倒的，而是被冻僵之后摔倒。等我们发现他的时候已经解冻了。 冻住？又是天尊的功夫吗？ 门口白玉堂皱眉站着，最后索性走了进来，看了一眼那尸体的状况，随后摇头， 不是我师父的功夫。 闻言展昭和公孙都松了口气，但白玉堂依旧双眉深锁。 之前化作冰晶的那种是我师父的功夫没错，这个有所不同，但是我也知道谁能干成这个。 谁啊？ 我外公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